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22集，私人二。这声音听着耳熟，陈欢一呆，扭头看过去，竟然是张敬忠。他惊喜得无以复加，这种时候遇见张敬忠简直是太好了。 张公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嘿， 张敬忠又捂住他的嘴，示意他不要开口，引着他回了自己的小院子。他就住在宫外不远处，院落不大，一个丫头打理内务，一个仆役做些粗活。张敬忠将两人都打发下去，拉着陈欢坐下，抬手擦了擦他脏兮兮的脸，又将他乱糟糟的头发撩上去，还没开始说话，眼眶鲜红了。 你这小兔崽子，死就死了，非要活过来，还再死一回，我这把年纪还能让你折腾几回呀？ 陈欢被他骂得有点心虚，又很愧疚，想安慰他两句，却不知该怎么开口，只好讪讪道歉。张敬忠摸了摸眼睛，又抬起头来看他，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他。 我刚才还以为是眼花了，这两回是怎么回事啊？ 陈欢挠挠头。 上回我自己折腾的，想着就这么出宫，没有想到被放在冰室里被冻醒了，这会儿…… 他脸色暗了一下。 是陈荣，他说我不死，皇上就会有麻烦，我就喝了毒酒，没想到也不是能毒死人的药。我是从分州一路走回来的。喏， 他脱了鞋子给张敬忠看自己的脚，水泡被磨起来又被磨破，已经结了一层坚硬的死皮。张敬忠心疼地摸了摸，让人打了热水来给他沐浴。 这事儿我也说不准是谁对谁错，皇上天纵英才，若你不喝那酒，事情必然也能平息，只是你喝了，眼下的局面就更缓和些了。你如今打算怎么办啊？ 他其实猜到了，陈欢既然回来还在宫门口徘徊，必然是要回去的。陈欢果然道， 我想回去看看他，我听说太庙坍塌是什么妖魔作祟，皇上被牵连吐血了。 虽说许久不见，还经历了两遭生离死别，可张敬忠听他这话还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抬手就敲他的脑门。 你这个脑袋摆设吗？ 陈欢捂着头躲开，见他越发年迈，两鬓不见黑发，心里一酸，半推半就的让他收拾了一顿，哼哼唧唧的捂着额头喊疼。仆役送了热水上来，张敬忠挽了袖子给陈欢擦背。陈欢想和他面对面说话，不老实的扭来扭去，被拍了一巴掌后脑勺才消停下来，唉声叹气道：“ 哎呀，哎，公公，我看宫门口好多人。”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我送进去啊？ 张敬忠沉默着没吭声，陈欢没意识到他在纠结，一连声的在催他，气得张敬忠抬手又给了他后脑勺一下。 小兔崽子，催什么催呀？你可想清楚了，眼下春闱在即，不止宫里戒严，连梁京城也要戒严了，这会儿子进了宫，再想出来可就难了。 这梁京城现在对陈欢而言就是龙潭虎穴，可是半分也不夸张。然而陈欢毫无畏惧。 那我不出来了。 张敬忠气得抬起手，很想再给他一巴掌，却到底没下去手。而大不中留，何况陈欢从以前开始便满心满眼都是轩辕林，别说旁人，便是连他自己个儿都看不进去。这答案他早就猜到了。 那你先休息两日，我去打点打点。 陈欢一喜，从浴桶里站起来，抱着张敬忠狠狠亲了他一口。 嗯，公公，你真厉害。 张敬忠被他扑了满身水，连忙将他摁进浴桶里，自己颤巍巍地去换了衣裳。 你如今不好露面，这两日千万安生待着，这宅子里的两个下人你也不许见，等打点好了我就送你进去。 陈欢乖巧地点头，张敬忠摇摇头走了出去。他心里着实不愿意陈欢再回去，可以惦记轩辕岭如今的情形，他先前想入宫求见，却被贤王挡了回去，只好干巴巴地惦记着。如今陈欢回来，不管是福是祸，他总得为这两个孩子做点什么。别的不说，他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总还有点人脉关系，送个人进宫不是大事。两天后，张敬忠将换了内侍衣裳的陈欢送到了角门处，嘱咐他 宫里戒严，能不能见到皇上就看运气了，你且先在太极殿落脚，千万不要被旁人瞧见。 陈欢点头，不多时，穿着掌事服制的年轻内侍走了出来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朝张敬忠一弯腰，而后转身就走。张敬忠推了陈欢一把， 去吧，万事小心。 陈欢朝他摆摆手，亦步亦趋地跟在那掌事太监身后，两人一句话没说。陈欢被嘱咐过，说他眼下是个烫手山芋，不说话对谁都好，并一路上都老老实实地闭着嘴。好在宫里如今虽然戒严，却因为没有主子而少了许多事。只路过御花园的时候，几个奶娘又在哄逗小皇子和公主，陈欢忍不住瞥了一眼，让公主咿咿呀呀地喊起来：“ 陈欢！” 陈欢唬了一跳，连忙垂下头，加快脚步走远。身后奶娘捂住了长公主的嘴：“ 不可乱说，那可是个……” 长公主听话地闭了嘴，眼睛却一直看着这边。明明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，可陈欢总觉得他的视线十分有存在感，像是在问他为什么不理会自己。陈欢抹了把额头，眼见着太极殿近在眼前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高兴早了，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少，狼缺不在，却仍旧里里外外全是侍卫。陈欢一僵，吓得几乎不会走路了。前面那掌事太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用眼神示意他跟着自己，不要落下。随后旁边的西銮阁里便乌压压地出来一群内侍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，规规矩矩地跟在两人身后。陈欢心道，这么多人，自己应该能混进去，便一咬牙，死死低着头跟着他往前，在离着宫门两三丈远的时候被拦了下来。 干什么？ 掌事太监弯腰行了礼：“ 开春了，正是蛇虫鼠蚁出没的时候，奴才们奉命来清理。” 侍卫看了看工具，检查了一番便放了行。陈欢抬脚迈进了太极殿大门的时候，只听见自己心脏砰砰乱跳。掌事太监吩咐：“ 你们几个去主殿，你们几个去西偏殿，你们几个跟我去东偏殿。” 陈欢连忙低头含胸跟着旁人一起喊是。除虫的差事陈欢不会做，跟着瞎忙活了好一会儿，听见掌事太监说好了，便悄悄溜走了，藏在柜子里等外头的人走。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，素来安静的太极殿忽地吵闹起来。陈欢偷偷从柜子里出来，在门上戳了个洞朝外看，瞧见一群人打着灯进来，为首一人穿着明晃晃的龙袍，十分显眼。陈欢心里一喜，轩辕岭怎么来了这里？这是不是说老天也觉得他们俩该在一起？陈欢欢喜的心脏砰砰乱跳，却不敢出去，憋得自己身上哪里都不舒服，一层一层的酥麻波浪一样的在身上翻滚。 他不自觉哆嗦了一下，靠在门板上发呆。他现在要考虑两个问题：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主殿，去哪里弄点东西吃？早知道轩辕岭会来这里，他应该躲去主殿小祠堂才对，那里有贡品，还方便找人。他之前怎么没想到这茬呢？陈欢后悔地捶胸顿足，眼瞅着天色越来越暗，他摸了摸咕噜噜叫的肚子，试探着去推门，然而他只开了一条小缝，门就砰地开了。陈欢猝不及防，被门板上的力道弹了出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两团肉顿顿地疼起来，他有点火了，但火苗还没窜起来，他就意识到了更严峻的问题，他好像被发现了。陈欢额头冒出了冷汗，眼前的门却又被合上了，怎么这样不小心啊？眼前人伸手来扶他，那双手上几乎满是伤痕，有冻疮，有裂口，还有烫出来的水泡。陈欢从未见过一双如此可怕的手，他一瞬间生出来的想法竟是往后退了退，那只手便收了回去。是难看了些，朕会按时涂药的。朕？陈欢一呆，不可置信地抬头去看，竟真的是轩辕岭。他怎么会忽然来偏殿？而且那只手是怎么回事？他大惊大喜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该先做哪件事。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：为什么自己在这里，轩辕岭一点都不吃惊？ 你…… 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见轩辕岭，心里就莫名的难过，说不出由头，却堵得胸口喘不过气来。轩辕岭到底还是把他拉了起来，却只看着他不说话。忽而视线一转，他看着空荡荡的床榻道：“不要把头盖起来。”然后他便丢开陈欢的手，抬脚去了床榻边上，将好好叠着的被子抖开，往下扯了扯，仿佛那里真的有人一样。陈欢呆了呆：“ 你在干什么？” 轩辕岭被他问得一怔，扭过头来看他，又回头看着床榻，无奈地笑了笑：“你不要到处乱跑。”陈欢张了张嘴，忽然间就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一直站在这里，刚才轩辕岭看见的是谁？ 你怎么了？你刚才看见谁了？ 轩辕岭眼睛微微一闪，很快露出愉悦的笑容来：“你今天怎么肯说这么多话？” 我…… 陈欢怔怔地看着他，他再不聪明，也察觉到了轩辕岭不对劲儿。外头忽的有人敲门，陈欢被唬得一哆嗦。轩辕岭抬手抱住他：“别怕，他们都看不见你。”陈欢彻底愣住了。轩辕岭以为他是鬼，如果他把看见的自己当成了鬼，那他这副习以为常的样子，以前看见的到底是什么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